如果我哋知道呢一个四大嘅积身只系一座旧嘅屋一样，依家旧咗啦，我哋要换新屋啦，我哋咪搬出去咯，系嘛？搬咗出去展示咗，咁咪行出嚟有呢间旧屋冧啊，好点都好啦，系嘛？唔好理佢。咁我哋有心念咧，自然就非常之自在啦。咁啊，加上我哋平时如果有修行，修行嘅时候咧就话，我哋控制我哋嘅心念，控制佢自然，要做就做，要想就想，要唔想就唔想，要控制到咁。咁你能够咁样控制嘅时候，你嘅生死就自然啦。就话我要几时走，我都有眼啦，就系我坐喺度盘住个腿，如入禅地，咁我就走咗。咁啊走时候咧，仲要去边一个国家，去边一个国土，随你自己拣喎。佢唔会受呢个业力嚟牵制你喎。受业力嘅牵制，就系话我哋平时控制唔到我哋嘅念头，控制唔到就系由啲念头，呢啲念头就系一种力量嚟噶嘛，就系呢种力量去控制我哋，令我哋咧不由自主，咁啊随住呢种力量咧牵制我哋去。边度呢？咁啊，有六道俾我哋去嘅。咁呢六道呢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色、狼，咁啊六道。咁啊，其他再高啲天嗰啲咧，我哋未必会上到。咁呢六道里边咧，就随我哋嘅业力嘅轻重，去牵我哋去边度受生啦。咁喺死嘅时候，我哋既然控制唔到我哋嘅念头，必然系受呢种业力嘅牵制。咁如果我哋时时有修行咧，将我哋嘅心念控制自如嘅话，你走嘅时候咧，必然系自在嘅，一定唔会痛苦嘅。咁如果我哋听咗呢个经之后，知道观世音菩萨原来有咁把握，有咁本事，可以帮咗我哋，能为作医护喎，就系话。依靠佢，依靠佢就是依护啊嘛。既然系咁嘅话，我哋就唔好放弃啦。由而家开始，我哋就念观音菩萨。咁啊，念观音菩萨喺现生里边，亦都帮我哋解决我哋现生嘅困难痛苦。临终嘅时候，亦都可以有把握。观音菩萨可以带领我哋，随我哋嘅愿去边一个佛嘅国土，亦都系有咁嘅可能。嗰、那个问题就系话。我哋能唔能够做到念念勿生疑呢？呢个系关键嘅问题嚟。咁啊，我哋听到之后，最好而家咧就立定呢个决心，立定我哋嘅脚跟，一于就系念观世菩萨。因为观世音菩萨咧，佢嗰个智慧，佢嗰个功德，佢个慈悲，念念咧都系为我哋众生嘅，绝对唔会为自己。认为咧。我度众生度得多，我的功德大啲，我的户口又多啲，即系我的户口簿咧就多啲人数，多啲客户咁样，佢就唔系咁样啊。观世音菩萨唔需要呢啲嘢噶啦，佢不过咧慈悲，慈悲到过咗龙，过咗龙咧，所以佢自己咧喺十方国土咧都系为众生服务。所以佛咧又再次赞观音菩萨啦，佢话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视众生，福聚海无量，是故应顶礼。就系话我哋啲众生咧依赖观世音菩萨。佢话观世音菩萨啦，唔通唔普通嘅菩萨啦？呢位菩萨咧，佢系正法明如来啊！佢早就成佛，佢成咗佛之后咧，佢只不过为咗。助观世音菩萨弘法啦，所以佢咧慈航祷驾，就一个菩萨嘅身咧去辅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。咁加上佢自己嘅誓愿力，系要救度一切嘅众生，所以佢嗰个福德智慧就好似海一样咁，无量无边啊！海嘅量可唔可以量啊？我哋唔可以啦，系啦。天亦都唔可以量，海嘅水亦都唔可以量，咁所以佛嘅功德，观世音嘅功德同佛冇乜两样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佛就我哋咧应该好地 顶礼观世音菩萨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就可以加庇我哋嘅。咁啊，以慈悲菩萨即从坐起，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等自在之业，普门自愿神通力者，当知是人功德不少。嗱，呢一段经文咧，系由另一位大菩萨出嚟讲啦。呢位大菩萨咧，佢个名叫做慈地菩萨啊。慈地菩萨咧就系咩啊？地大啊，喺七大里边咧，佢就叫做地大。咁呢位菩萨点解佢个名叫做慈地咧？佢因为喺普光如来嘅时候咧，佢就出家作比丘。咁佢个行门咧就系、是、专系去嗰啲路上啊，看见有窿有冚的地方呢，他就担啲泥去填平佢，专系咁样嘅。咁啊，见到嗰啲桥咧断咗啊，或者有条河冇桥嘅咧，佢就搭桥。咁啊，嗰啲路咧唔平咧，佢就整平佢，佢专系咁样做。咁啊，生生世世咧都系咁做呢个工作。所以咧，就佢中意做呢样嘢，就怕嗰啲人咧啲车啊马啊。会喊到他们啊，咁样，咁佢咧就唔讲酬劳嘅，因为冇人俾钱佢噶嘛，佢系自愿嘅，自愿去到边度咧，佢都系咁，自己求其咧有一餐就得啦，咁啊瞓又冇汤瞓噶，咁啊瞓喺啲桥底啊，嗰啲烂嘅地方啊，树林底下啊，咁样，佢就系咁样修行，咁啊经过咧无量亿佛之后咧，咁佢有一次即系遇到呢个皮舍浮佛啦，皮舍浮佛咧。出現於世啊，又等到另一個世，一個出世嘅時候，佢仍然係都仲係做呢種工作，幫人哋咧孭啲重嘢，問你去邊度啊？咁啊，人哋話我去邊一個村，咁佢就幫人咧孭到去邊個村，然後放低，就唔攞佢嗰個酬勞，跟住就走啦。佢就咁樣啊。咁佢因為有神力啊嘛，生生世世咁樣做呢樣嘢咧，佢個功德神力咧都已經係唔簡單噶啦。咁啊，佢嗰次遇到呢个皮舍浮佛，受一个国王应供嘅时候咧，佢知道佛咧一定会经过嗰条路，所以佢喺嗰度咧平好晒嗰啲地，平好晒之后等佛行过，佢就坐喺度等呢个皮舍浮佛咧经过呢个路啦。咁呢个皮舍浮佛咧见到佢坐喺度，咁啊知道嗰条路整得咁平整咧，就去做啦。咁然后咧。就伸隻手摸住個頭，咁啊同佢點樣講咧？佢話你應該咧先平你個心地，你個心地一平咧，世界所有嘅地都平啦。講咗一句咁嘅説話，跟住呢個慈地菩薩咧，當下開悟，一開悟嘅時候咧，見到心中嘅微塵啊，以世界上所有嘅微塵，所有嘅泥土啊，無二無別，原來係一樣，同一個法性，同一法性。咁佢咧個心就開咗，就係、是、大徹大悟嗰陣時咧就知道。咁啊，所以呢個皮舍浮佛咧就同佢改呢個名咧叫做慈地菩薩。咁呢個慈地菩薩咧喺寺裏邊咧就真係慈平地啦。咁啊，原來咧一切啊呢、這個沙羅大地係乜嘢感翻嚟啊？係我哋眾生嘅業力感翻嚟。所以高低不平，就是因为我们心内不平，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不平，所以就是国土又不平，有高低不平，是吧？佛就告诉我们，你先平心地，你的心地平了，你所现的世界一切都这么平的。所以这个慈地菩萨就真的做到知道了，原来心地的法是这么重要。那么呢一段咧就係、是、結語嚟啦，就係、是、整個菩提品。最後點解會由呢個慈地菩薩起身作呢個證明，講俾佛聽？佢話：如果有眾生能夠持呢個觀世菩薩嘅普門品咧，呢、这個就是自在之業喎、哦，呢、这個就係修行嘅業喎、哦，自業嚟喎。觀世音菩薩普門自業，佢嘅神通力非常之自在。佢正因為咁樣嘅時候咧。所以令到眾生都得到自在。他說如果有人肯受持這個普門品，這個人呢必然會得到無量的功德。 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呢就是一种暗示来的。这个暗示就是说他本身是慈悲菩萨嘛，就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人修学的人啊，要从心地上落功夫，千万就不要在事上上只是呢拿住本经念念，就是说我的功课念普门品，我交了差了，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功课了。这个慈悲菩萨在这里起身作一个证明，他的意思就不是这样，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个心地里面落功夫，所以叫做慈悲菩萨嘛。这个慈悲就是心地，不是真的你泥土的地，我们要明白这样东西。正因为他自己本人呢，他的心地开了，所以他所做的填平那些地那些，他还有很多不填平的嘛。当他的心地一平了之后，没有高低，所以他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是这么平静的，不会有高低的，就是这么妙了。那就是希望我们领会慈地菩萨的心愿，个个人都在心地里面落功夫，真真正正我们的心要平等，不要有那么多疑惑，不要有那么多烦恼，不要有那么多高低不平，不要有那么多呢烦恼的思想扰乱我们。我们因为呢内心执着，一执着就有高低不平了，高低不平的时候呢，所以我们受的报呢，这个国土就是我们的依报国土嘛，所以我们住的国土都有高低不平了。最后就是要我们回归个心地法门。这个普门品呢跟地藏经呢它有所分别。地藏经呢，佛在这个经里面每一次都讲出一个因出来，就是那个因果的道理呢非常之明显。你这个人受什么果报和有什么什么苦受呢，你是做了什么因，它就讲到明的。那这个经地藏经呢就是全全的，就是很明显地解释了这个因果的道理。但是这个普门品呢，它就用遮法全部遮住了，一句都不提。我们众生做了什么罪业啊，一句都不提的。我们读完这么多，没一句呢就讲我们什么不啱的，是吧，又没讲我们做了什么罪业啊，完全不提的。就是只要你有什么苦有什么难，你遇到这样，其实呢高明的人不用说都知道，你当然做了什么罪业才有这样的难啦，是吧。但是那个普门品的妙处呢，就是提都不提，只要你有难有苦，菩萨就会救你。即使你现在要去做贼，或者想着去盗窃做些什么罪业，但是你当下呢你能够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呢都不会理你，你本身是贼，或者你这个心念不好啊，不救你，不会这样，他都先救了你先，你有难嘛，救了你，然后呢慢慢才说，慢慢才说，就说你去做贼的时候你遇到有危难，是另一种危难，咁你求真菩萨，观音菩萨必然会救你，救咗你嘅时候，你自己个心咪谂下咯，应唔应该仲去打劫咧？系嘛，你自然就会谂啦。所以菩萨嘅妙咧就唔提嘅，因为我哋众生啊，好多人都唔中意提自己啊做得唔啱，或者有罪业，最唔中意提呢样嘢。假如你一个信佛嘅人，同一个朋友知道呢个朋友，很多痛苦很多病苦，那你求他跟他说呢，啊你忏悔一下你的业障啦，啊这个罩忌啊，千万不要这样说啊，我有什么罪啊，他一句就会驳你的了，我做错了什么啊，他会驳到你哑口无言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众生虽然是受苦受难，他都不会承认自己有做过罪业和做得不对，绝对不会承认的。所以菩萨他就知道众生都不喜欢认衰啊，不喜欢认丑啊，不喜欢这样的。总之呢，你有苦有难的时候，你求他，菩萨呢自然就会救你。 但是救了你之后呢，你自己你就自己懂啦。因为菩萨对你这样的恩典，你自己就可以心思可以反省一下啦。我这样做啱唔啱呢，是吧？如果你认为唔啱，你自然呢你就懂得向佛啦，懂得向善啦。咁呢个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妙处啦。咁啊，所以呢这个普门品和地藏菩萨这个经呢就有所分别，就是一个经一个就叫做传，传就是说解释表传，这解经呢就是全部遮住晒，不给你知道，咁慢慢呢你就自然就会知道到底自己啱与唔啱嘅。咁其中呢曾经是有过一个咁嘅个案呢，三个贼啊走去打劫，咁佢打劫呢个富有嘅人家，攞咗嗰啲财宝之后呢，咁因为孭住重嘅时候走行路都行得慢㗎嘛，唔走得快㗎嘛。咁其中有个贼呢佢就讲啦，佢话我哋虽然走甩咗，但是他们很快呢 会发现了呢，他们骑马来追我们呢一定会追到的、哦、我实不够会走得快的、哦、他说不如我们这样啦，连观音菩萨啦，其中两个贼呢就说你的千里的即刻就说他说我们是做什么的天行的，连观音菩萨你真是你搞笑啊，说这个贼、哦、其中两个呢就話佢傻，咁呢個提議呢個咧，佢話你兩個唔掂我哋，我諗到佢哋一定會出嚟嘅，咁啊佢就自己一路行，就一路念南無觀世音菩薩，南無觀世音菩薩咁咯，咁啊結果咧嗰、那個富有人家咧知道俾賊爆竊咧，嗰啲家丁嘅騎馬嚟追啦，一路追，咁啊好快就追到啦，追到之後咧，咁啊奪翻佢啲財寶就扣押咗兩個。两个冇念嗰两个，咁冇念嗰两个咧，佢就唔忿气啦。我哋三个都系做贼系嘛，嗰啲财物你都有噶嘛，咁啊我哋两个咧就俾你捉，点解佢又唔捉佢咧？咁啊同佢讲，嗰啲家丁咧就话乜佢都系贼咩？我哋睇到佢系跛脚观音啫嘛，咁样，因为嗰啲贼即系嗰啲家丁嘅眼中咧，睇到另一个贼，连观音就系个贼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跛脚嘅观音啊。所以他说跛脚观音怎会做贼呢，所以他就放过他就不念了。那从这个公案呢我们就知道观世音菩萨就说不理你当时做什么的，就说做贼是恶的嘛，做罪孽的嘛，是吧？但是他都不理你，救了你先，救了你之后，那这个贼呢从此之后有一个证明，就说证明自己念观音菩萨竟然自己变成跛脚观音、哦、那么他知道呢菩萨的慈悲，那么做完一次呢不做了，洗手不干了，以后不再做贼了。不过他那包东西都够他一定用的，那包珠宝金银呢很大包下的、哦、但是他自己呢懂得呢行善了，以后知道做贼不好，那他自己呢慢慢呢就改变了，那他也都肯去布施，将自己偷回来的东西就去济贫，去救济那些穷苦的人，咁啊为自己本身咧赎佢嘅罪孽。咁呢个人咧无意中就得到观音菩萨嘅救咗嘛，系嘛？咁所以就系话呢个普门品，我哋念佢就有呢个妙处。我哋唔好计较自己本身系曾经做过乜嘢罪孽，或者有啲唔开心嘅嘢，种种不如法嘅嘢，我哋唔需计较。总之而家。开始我们听到观音菩萨这个圣号，观音菩萨的行为，我们就一心一意去念观音菩萨，念这个普门品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，即使我们未解决，我们不能够今生可以了这个生死轮回，但是呢念观音菩萨这个功德可以帮助我们，令到我们下一生呢不会这么多苦，起码我们都会做一个有福报的人先。有福报的人呢好过没福报的人嘛，大家都是做人，那么你做人呢做到呢又穷又苦又多病，有什么好玩，是吗？那么如果我们做人呢啊钱又多，那么样又靓，身材又好，那么样样如意，那么做人都挺好玩啦，是吗？那么如果 我哋能够咁样做嘅话咧，我哋一定喺今世落功夫啦。今生落功夫咧，就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要行善，要布施，要念观音菩萨。嗱，念观音菩萨嘅好处系点样啊？令我哋唔使咁愚痴啊！仲有一样嘢啊，下一生咧，因为入咗胎嘅时候会迷嘅喎，迷到点啊？迷到咧唔识得念佛，唔识得信三宝，会咁啊！如果系唔识得信佛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蚀底噶咯。喺咁样嘅前提之下咧，我哋会蚀底。好似有一个女仔咧，佢啊一生人，佢个样貌靓，嫁咗个老公咧，个老公又做珠宝首饰嘅呢个生意嘅，咁啊，因为佢就似靓，佢个先生就锡佢，所以佢就瞓到十点钟都唔使起身，起咗身咧就系、是、打扮下，然后行公司噶。嗰啲仔女咧就系、是、老爷奶奶凑，咁你话呢个人有冇福报啊？咁佢仲要咁话，有啲乜嘢事咧？观音菩萨系跟住佢尾噶，去帮佢解噶。咁佢个样又靓到好似观音菩萨咁噶。嗱，呢个有福报人咧，佢又唔识福啦，现生唔识福。咁佢个先生咧，慢慢问咧，靓啊点啊？睇得耐都厌噶嘛，系咪啊？啊！我娶妻就求淑女，你对我呢个家庭同埋对我毫无贡献，咁啊只有我锡你，只有我迁就你，成就你，你对呢个家庭毫无贡献，儿女你都失咗你嘅本身做妈妈嘅责任，咁你话系咪对呢个人咧慢慢反感咧？系啦，我哋按道理嚟谂咧，我哋唔应该咁似啊，咁啊而且个人咧前半生嘅福尽啊，个福报响到尽晒。想到盡晒之後啊，到到四十幾歲嗰陣時點咧？個老公休咗佢啦，咁啊慘啦！今次要出嚟捱女仔啦，咁啊乜都冇，咁啊仲出嚟捱，又要自己咧去揾食。咁呢啲咧就係話我哋人似細同埋似靚，唔應該似，必然咧似咗之後咧，個嚴重嘅後果嚟。我哋做人咧有分寸。我哋做翻我哋本分嘅事，咁啊，一个人有福咧都唔可以享尽噶，我哋要继续栽培，就系咁解。咁啊，呢、这个观音菩萨咧，佢个法门就系咁圆合，就系咁慈悲。即使我哋咧唔能够生死喺呢个人间里边，只系中意做翻人，我哋都唔紧要。但系咧，我哋希望做一个有福报嘅人。就要唔好忘记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咧，先至系赐福俾我哋，系加俾我哋有福。同埋咧，如果我哋一个人原来有福，好似头先所讲个女仔咁样，佢冇慧啊。嗱，如果有慧嘅人咧，就知道啦，唔会过分啦做事。咁啊，慢慢咧就会令到佢咧，因为佢过咗份嘅时候咧，咪做落一个恶果，咪自己受翻啦吓。咁我哋念观音菩萨嘅时候，就可以帮助我哋有福有慧，令到我哋有幸福嘅人生嘅。咁啊，佛讲呢个普门品嘅时候咧，当时法会咧就有84000咁多嘅人咧，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嗱，发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咧，即系无上正等正觉咁样，即系当时法会嘅大众啊。听到佛讲呢个观音菩萨嘅普门品嘅时候咧，个个都发呢个菩提心啦，都要咧要念呢个生死啊，要成佛啊，个个都发成佛呢个心。咁啊，呢个普门品咧呢一节咧喺《妙法莲花经》里边就系第五节，咁啊到今日为止咧，啲五堂咧就马马虎虎咧就向大家交代咗啦。咁啊，好多谢各位咧。咁多堂嚟咧都支持嚟呢度捧场，咁啊，愿呢讲经嘅功德回向俾所有参加法会嘅人，同埋护持呢个法会啊嘅护法，咁啊，所有嘅台前幕后嘅人咧，都希望佢哋能够健康长寿，增福增运，咁啊，早日咧能够成佛嘅，咁啊，再次多谢大家。Thank you. Thank you.